锵锵三人行，今天我从这个不看球联盟代表队请来一位啊，我们的江南， 至今没有看这一届没有看过完整任何一场。 还行，你会聊天吗？开头先说这个。我跟你讲，就是我们疯狂卫视啊，为了支持咱们这个节目，真是把家底儿都掏出来了。 疯狂卫视， 我现在都叫疯狂卫视。 疯狂卫视， 疯狂， 疯狂了。我们把我们的家底儿都拿出来了。 对， 这江南大家记得吗？是我们的那个叫 China Miss 还是 Miss China？ 我不知道。 中华小姐呀、 啊， 中华小姐现在在咱们这个资讯台。 是， 你看，所以这个各位观众啊，参加这个中华小姐是多么的有前途，能够到 做广告嘛？因为我们那个新街的又开始了，欢迎大家来报名。 对，来了之后呢，就有希望来到资讯台做着富士康一样的工作。 对，啊、对，然后呢，四年一度呢就能上这个世界杯特别节目，被人蹂躏，对吧？ 哎， 还要说自己不看球， 没错。 不是，你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角度，因为很多，我就说像我这种人很有代表。世界杯期间突然增加了几十亿观众，我跟你讲，是我这种人、叫做世界杯迷，就平常也不大看球。但是世界杯就一定要看， 嗯， 但是你呢，连杯迷都不是，你一个悲剧。你给我说说那个，那你也是一个角度啊？你觉得世界杯怎样影响 你？我现在很痛苦，我觉得我的生活就我不看世界杯，但是我的生活被世界杯化了。我下楼超市买东西，然后我买到一定数额，他就会问我说：“你要不要加钱？加钱我可以给你换一块世界杯毛巾。” 哦， 然后他说我不要，然后呢，我又去便利店买吃的。然后我会买很多吃的嘛，然后他又给我换印花，然后印花呢就可以存，存起来干嘛呢？就换世界杯玩偶。 看镜头说话，看我说话。 对， 就是看他说话。 因为我看刘娜紧张。 人家是互相崇拜你， 对对对。 所以我最会搭配了，这和尚配美女啊，美女和野兽啊。哎， 对啊、他问我就是要不要换，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不要，因为我不喜欢。包括我上网，我上微博吧，一不小心点个窗口，他又要问我，请问你支持哪个球队？可是我连看都不看啊！我觉得就每四年总要有这么一段日子，就会 行了。咱们这儿像好像妇联权益部，这是受迫害妇女了， 妇女的冤仇深啊！真是。 我跟你讲，你想想，人家也有，你知道吗？我有一个朋友啊，他是男朋友了哈。你看他的女朋友多贴心呐，他女朋友陪着男朋友看球，而且还爱插嘴，你知道吗？那天他跟我说，他女朋友看那个阿根廷比赛，说哎。阿根廷那教练呢，在场边颠两下球，感觉像是过去踢过嘛。 可是不是男生会要求女生看球的时候不能说话吗？ 谁说的？我就喜欢女生说话。 不会啊，不会啊。如果他说的，比如说能聊起来，就是我觉得是球迷男女不重要。比如说我认识一个朋友，她是超级英格兰球迷，一个女的，她是我见过所有英格兰球迷之中最狂热那种。 嗯。 怎么样呢？她喜欢英格兰一个球队，英超联赛一个球队，那个球队现在已经降级了。但是他一如既往的支持，而当年他大学毕业要去英国读硕士的时候，他特别跑去那个城市，牛津剑桥收他都不去，他要去那个城市。我说为什么？他说那个城市是我们球队所在的城市啊，疯狂到这个程度。 女人呢，她不弄是不弄，她要一弄上去啊。 可是她的原因是什么？她是因为什么契机会突然对一个球队这么喜欢？ 我跟你讲，你就是没看过球，你今天开始看球，说不定你也会变球迷。 我看过 啊、哦，是吗？ 看，哎，你说说你，他看过，不是一般级别的。 我真的看过，我看过完整的一场，是我上高中的时候，那时候中国队终于打进了世界杯，然后、 哦、那太悲剧了，难怪你后来没当球迷。 我跟你说，那场特别的独特，就是我还在上学，然后要高考了，然后我们上午的时候，因为那天是下午的，我们上午的时候就一直在想说，学校会不会让我们看。然后后来传出来是高三的数学老师， 是已经决赛周了吗？ 对， 就是进了世界杯， 巴西打中国， 对，对巴西打中国。 哦、对，那次你有什么观？哎，我很奇怪，就完全不懂的人、看电视上， 爱国热情。就是我有爱国热情，你知道吗？就是而且我也从来没看过球，然后一个班的人，但是不上课是最好，然后就在看， 哎、 然后看下来之后 就输了、 哦，输了。 爱国热情受挫伤了， 原来是这样。 你这爱国热情用在中国足球上，那是用错地方。 后来我就再没 有看过球。我跟你讲，像文道刚才讲这个英格兰啊，英格兰，你看，我想起这个鲁尼，你知道吗？最近这个鲁尼的女友，人家讲，人家怎么聊啊？在场外啊，就夸自己男朋友，说我们鲁尼啊，对足球多么痴迷啊！说他平常啊，什么足球比赛他都要看，意甲、西甲他都要看，实在没什么可看了，中国的球赛他都看。 啊， 真的？ 鲁尼女朋友， 这是真的。 我在新闻上看鲁尼，鲁尼女朋友对中国足球评价很高。哎，我给你看点了，江南啊，我给你看点。你喜欢意大利吗？ 我 意大利帅哥多吗？ 哎，你看看，我给你看看，咱们有意大利的这个帅哥，哎，你给审美一下，咱们点评一下。 其实我为什么说这意大利帅哥多，就是其实球员我一个都不认识， 嗯， 但是呢，我在网上看过专门有女生贴出来的意大利队的照片，而且这种都不算是帅的， 哦， 而是贴出来好多张那些，但他们穿的都是这样特别有型，然后个特别高， 对，这是高 对对对，然后穿那种白西装黑领带，嗯，就特别帅，他最重要的是 教父的保镖， 对对对，就是这样，然后有他们的近照，然后就他们在飞机上啊，然后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谁啊，但我就觉得很帅。 哎呦，你看一看，但是很帅的帅哥现在证明是个外强中干，银样辣枪头， 没错 啊，哎，这文道可以说说，昨天意大利，哎，中国人很多人这个喜欢意大利，挺奇怪。 这不奇怪，为什么？因为中国最早播放电视台可以播外国的联赛，就是播意甲。所以这跟香港最早是看英超， 你包括， 所以你就有一个传统感情。 上届这个黄健翔也是因为意大利达到高潮的嘛。 对啊，但是黄健翔昨天也就颓了嘛， 颓了。 昨天晚上我看他自己都在说，他说：“哎呀，这意大利我从来没看好他。” 意大利是上届打的， 上届是冠军，然后这届是小组赛就被淘汰掉，三场打的都非常烂。他只有到了昨天最后十分钟，是他这一届唯一打得好的十分钟。 你就说上届世界杯啊，也给人一种感觉，所以为什么这个黄健翔把电视机喊坏了呢？就是也是因为这个，就是最后嘛， 嗯， 你记得吗？上届意大利是打谁？打法国吧？ 对， 也是到最后，意大利 点球啊，最后是点球， 就是他知道犯规嘛， 对， 他在禁区那怎么知道犯规？你像他们就说意大利啊，这次就证明啊，你想打败时间，时间会把你灭得一败涂地。 嗯， 最后这个要是再打出五分钟去，你觉得没准是不是意大利？ 有可能，但是问题是昨天补时加时啊，已经加了六分钟了，这届没有加那么长的，所以我觉得对意大利已经很够时间给他们。 为什么这么强，到现在就这么踩呢？ 其实这个东西啊，我就觉得为什么我们要喜欢足球啊？我就说足球有时候你看一场，某一刹那你会变成球迷，就是因为它具有某种转变你生命的力量。其中一种力量就来自这里，就是足球场上是说不了谎的。当然我们会假摔或什么，这是巴西的教练邓加说的，说足球是最诚实的。 嗯， 什么叫足球是最诚实？就是说你不管你背着多大的名头，你名声多响多亮，你上到场之后，你平常有没有练球？你们这个球队默契怎么样？你们会不会内讧？你们有没有胜的意志？你有没有好好的训练自己的某种技巧？完全是看得一清二楚，骗不了人的。当然要有运气，当然会有运气。但是你看昨天前度的世界冠军，大家心目中的豪门就这么败给了斯洛伐克，你是怎么想都想不到的。但是就是真理的时刻。 所以是意大利就本身他就。 完蛋了，现在出去了，对，他就不好， 对 对 对， 没错，嗯，你也可以这么 混混黑社会，混的太多了， 没错， 跟法国一样，就一起被淘汰了。 法国，这次你知道有个最经典的段子， 嗯， 那天我说嘛，朝鲜队这个崩溃啊，输球啊，特别像这个东欧巨变，对吧？就是开始铁板一块，真正崩溃，稀里哗嚓，对吧？这次人家有人聊了，目前的这个局势，南非世界杯的局势，太像二战格局了。怎么说？你现在看看啊， 嗯， 法国早投降了吧？然后剩下英格兰独扛德国，美国登陆了，然后意大利先投降了，还有人呢，接着往下聊。 日本现在很厉害， 说那时候中国在干嘛呢？说中国在打内战。然后我看微博上封云成说，嗯，不管谁赢，最后中国都是战胜国。然后最后就像你说的，还有人从这口往下聊，说以此规矩往下推断二战的时候的局势，最后日本可是最后投降的。 德国冠军不就是美国吗？这样啊， 最后美国会夺冠吗？ 最后美国 不会，不会，我也觉得还是不可能。 但是文道对日本有赞美啊， 日本昨天打得非常好。 三球 任意球， 对吧？非常好，那个任意球是世界级的任意球，那两个球都是，那绝对是特别苦练出来的一种任意球。 对，我觉得是一招鲜呐，十变鲜呐， 真的是。 这个都是当年说贝克汉姆专门打这种球， 对，没错。 你知道什么叫这个？ 我不知道。 就是把球搁一个地方， 嗯， 然后前面站一排人。他这一踢啊， 任意球是罚球是吗？ 对 啊，对对，他这一踢啊， 反正就进去了， 就要排过那个人，然后球 对他这个球啊， 或者在上头 踢的会拐弯，你知道吗？哎， 那这就是练出来的。 那 就跟贝克，我知道贝克汉姆是那个什么右脚对吧？ 对对对， 黄金右脚， 对，帅哥的右脚。 我记得这个，我记得。 哎，昨天几个球，包括意大利，你说人踢不好，有一样也是，都是这种迫击炮，你知道吗？昨天意大利就是说。你在激烈竞争当中，那个人居然有功夫叫好整以暇呀！ 嗯， 踢的这个球啊，嘣一下绕过守门员的脑袋，你看守门员站在球门这儿，这不就进去了？ 对， 这都是功夫啊，也是。 但是没用啊，比如说意大利，其实本来他应该早点上皮尔洛，当然他受伤了，但是他一上去之后，整个队完全焕然一新，不一样。不过我觉得还是你如果外行啊，你能够看什么呢？比如说看昨天意大利那场球，你可以看出就是一个球队啊，你看得出来那个气场，他想不想赢？ 嗯， 你很能看得出来。你觉不觉得意大利？ 对，意大利是 那个给人感觉是他很慢悠悠的，他不紧张的，反而是斯洛伐克非常紧张，紧张到一个地步，就是他有一个中卫，你看到就是给人踹伤了大腿。这届还没见过伤成这样的，整个大腿割了一道口子出来。 所以啊，这个昨天这个比赛完了啊，他们说意大利球迷的这个心情感受是什么呢？心情是失落的，是失落的，是吧？语言是法克的。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FUCK 啊。江南，咱们是这个女主播对吧？我给你看看，要不说中国人太保守了。人家韩国，你跟韩国郑华珍听说过吗？韩国著名女主播， 我不看球的人， 啊、不姓郑，崔花。 我不看球的人，我都看到她的照片。 崔花珍， 哦，她还叫崔花， 崔花还真，崔花珍已经表示了，韩国的要是踢了牛了啊，怎么报新闻？咱们来看看这张照片，崔。韩国著名女崔花珍 哦， 不过要照我说啊，花珍的热情很可贵，但是胸部的肉也得提一提。这 可是我他是做电台的对吧？ 哎，你不知道现在电台的都有视频了，两个机器 直播嘛， 拍着啊，可以就这样主持好。这是花珍还需要健身一下，然后哎，再看看文道刚才说的日本这个勇气可嘉，日本人赢了球啊，昨天呢，你瞧。千人数百人跳河呀，你说日本人真是有这种殉道精神，赢了球他就跳，他跳河。 我觉得很可以理解，日本人就在我们的印象里头就是可以做出这些事情的。 没错，打败仗了，你看他们是死对吧，赢了太高兴了，高兴的不得了了，高兴死了也不活了啊， 就算这样也可以理解。 但是问题是我觉得就是像他们这么很一根筋的人啊，日本跟韩国都是，你看他们这一次一起去十六强，一开始很多中国人都笑话这两队的，就一说韩国，你知道最近大家都讨厌韩国，很多网民 讨厌韩国， 然后说到日本呢又国仇家恨了， 嗯， 然后呢这两队都说自己要进四强呢，然后大家都笑了。但是我想提醒一点，要不是这两队现在打得这么好啊，以后中国队要进世界杯的机会还更少呢。因为本来这个世界杯啊，你知道它是分洲的嘛，亚洲、欧洲、南美、北美这样打法，那它留给亚洲的名额是四个半席次。那本来世界足协在商量的就是说，哎，亚洲好像踢得不怎么样，要减少我们席次。如果亚洲减了席次，中国队将来要进去更没希望。但现在全靠日韩打好了，打进了十六强，保住名额，而且甚至将来还加名额，中国才有机会。 所以啊，咱们真是得感谢人家韩国和日本， 真的 瞅人家这次他们说那个韦迪嘛，第一次世界杯观摩。归来嘛，也是发表感想嘛， 嗯， 说是这个我们要向这个英国学习，向巴西学习，向德国学习，但是呢，我们不会模仿任何一支球队，我们要提出中国自己的风格。听说听他说完这个话之后，马拉多纳笑了，幸亏没提阿根廷，就是踢不过你们，还学习不死你们。对，哎，这个日本你也有点见闻吧？ 我实际上是我有去过日本玩嘛， 嗯， 然后但我去的是它很乡村的，是和歌山，和歌山县就是保持它很民族的地方。实际上你说，我觉得中国特别像我八零后，然后对日本应该是两种态度，就是一方面你有国仇家恨，你那个情绪上来以后你会很讨厌它，但另一方面呢，你又从小接受它很多的文化，就比如说 我说到足球，那肯定有很多人都看过《足球小子》，对吧？这个动画片， 对， 哎，我都没看过， 没看过。 他有他的话题啊，《足球小子》什么路子？ 足球小子 没看过， 我哪看那干嘛？ 哎呀，你怎么可能 没看过？ 我看《足球小姑娘》行吗？我们别看足，我看《足球宝贝儿》行吗？ 我觉得《足球小子》影响 谁都看过，文涛， 影响一代的， 很变态吗？ 我是朝鲜来的，我朝鲜来的。你接说 啊。我说嘛，因为我喜欢篮球，我看日本动画片就是《灌篮高手》，对吧？ 啊、 那从《足球小子》里你看出日本足球的什么风格？ 嗨，我《足球小子》的话，我就是我因为不喜欢足球，也没看《足球小子》 啊， 我只是就是说，我只是说，我知道我周围很多人很喜欢这个，所以你说对日本的感觉是两条线吗？ 一种爱恨交织， 爱恨交织， 他确实是表现这个。 可是我跟你们说啊，这个你说这朝鲜这个什么朝鲜小子，足球小子， 对对对， 朝鲜小子， 待会儿再。 他这个漫画，那么是现在全世界都广受欢迎，你知道现在连阿根廷那个阿奎罗，他的衣服上面写了 KUN K U N。那不是他的名字，那是足球小子漫画一个人物的名字，他拿来加到他名字前头，就所有球星都爱看。而且我觉得日本有趣，就二十年前他们出这个漫画的时候，二十多年前就一直想象日本将来要怎么样打，怎么样好，怎么样好。那时候大家的笑话是日本意淫，结果这回打成这样子呢，很多日本就觉得，你看我们二十年前做的梦，我们梦到了。 哎呀，而且呢，我觉得像我们也得说一下，我们朝鲜来的人呢，也认为你们应该感谢一下朝鲜嘛，对吗？朝鲜也是世界杯出现的名额， 对对对。 而且今天晚上你知道吗？朝鲜还有下边最后一 战， 最后一战。咱们先来看看这个球星郑大世他现在的备战情况，我们给大家看一下。郑大世现在正在积极备战， 我这 真是，你看这个网友啊，把郑大世塑造的悲情英雄啊。 PS 过了吗？ 啊 ，PS 那当然了。来看看下一张，朝鲜，我跟你说，记住这句话，像保卫祖国大门一样守住球门。我跟你讲，文道，这个在那天就是葡萄牙7-0打朝鲜，那天晚上平壤万人空巷，那是这个国家呀第一次这个解禁，就是说直播这个世界杯球赛，然后呢在平壤的一家人，李明日的一家人，等在那儿就看，心情格外不一样。因为他的兄弟李明博呀，除了当韩国总统之外，还当朝鲜队的门将呢。我听央视那总结老说，实际人叫李明国， 李明国 说踢到4-0的时候就哭了，踢到4-0就哭。然后现在外界还有报道说呀，就是说这个金正日将军也跟咱们一样是个熬夜看球的球迷，他决定上一场七八七踢2-1嘛，他决定就是直播这场比赛，而且说世界杯期间啊，你说你的生活受到影响，金正日将军的生活有这么一句话吗？是美联社的还是哪说？说据说金正日将军因为看球，在这段时间减少了对国家事务的直接指导，而且你知道朝鲜啊，他看到了什么？你知道他是走的马来西亚的信号，直播信号，中场休息的时候，资本主义世界的那些个广告， 不朽的广告， 那些个不朽的广告，哎呦，看着朝鲜人民眼花缭乱呐！ 可是那得多伤心啊！ 为什么伤心呢？ 因为最后输了。 但是他能够看到资本主义腐朽的广告，不难道也觉得大开眼界？ 这也算个意外的收获。 对啊，对啊。 而且在这个受到危难的时候，我们朝鲜人民从来知道团结，这是叫团结，对吧？团结。而且这次我们谈的话题，比如说法国队的内讧，说明团结，对吧？这个很多事情啊都是，当然 卡麦隆也是， 卡麦隆昨天咱们也讲到，美国是一种团结， 对， 朝鲜也是一种团结， 是不一样的团结。 所以今天我们也要给大家点个歌，是吧？为大家这个加加油，世界杯啊，团结就是力量。 世界繁荣，让眼前不眠不眠。 来咱们江美美说说，你对朝鲜有什么感想？ 我其实你要说我记不住球员的名字嘛， 嗯， 但是李明国我记得他，因为我半夜播新闻， 没错， 本来一直就不是很清楚，然后我比如说一开始听到他名字的时候，我就想说，咦，怎么他来了？我说这不是李明国吗？ 来帮朝鲜守球门了， 这不是韩国的吗？ 主播大门了， 新闻主播的角度哈。 对，我想说，哎，怎么？而且我说现在朝鲜半岛局势又这么敏感。后来我再一看，我说哦，原来是李明国，我特别注意。 我认为。肯定至少有一次新闻主播把李明国播成， 我也觉得是，我也觉得是，肯定会有这种情况。不过说到这个朝鲜啊，那天啊我们跟孔庆东老师啊在这边连线，他就提出一个观点，他说朝鲜输球啊，什么谈朝鲜不要我们这些人老拿人家政治来说事，光谈球不行吗？可是我那时候没机会说，就今天晚上就看到朝鲜会对科特迪瓦， 嗯， 我觉得朝鲜上回输给葡萄牙输得那么惨，恰恰是政治而不是足球造成的。 哎， 你看是不是？ 是是。 你比如说，你如果说不是你如果这个国家从来你足球都是直播比赛， 嗯， 你球员上去不会有特别的心态紧张。如果你不是这一场，因为你觉得要展现你的锋芒给全国人民看，要他直播，他也不会打那种打法。 哎， 如果你这个国家不是这么封闭，让你的球员老出去，能够多很多全世界各国人交流的话，他能够知道各个国家的足球水平达到什么地步，他不会那么自大。 你知道朝鲜队。